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我们在以下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进展。来说到的第一件事情呢，是有关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上呢，已经工作了75天的祝融号火星车，接下来要将它的任务升级了。具体的升级的内容和方向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祝融号火星车完成对第二处沙丘地貌科学探测后，继续向南移动，本周到达一片石块、撞击坑、沙丘分布密集的复杂地形地带。后续，地面飞控人员将依据每日获取的导航地形图像，完成火星车视觉定位和移动路径规划，控制火星车安全穿越这片复杂地形。路过感兴趣的科学探测目标时，火星车将利用表面成分探测仪和多光谱相机等科学载荷，对其开展详细探测。在穿越途中，表面磁场探测仪、火星气象测量仪、次表层探测雷达等开机工作，获取科学数据。截至2021年7月30日，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75个火星日，环绕器在轨运行372天，两器状态良好，各系统工况正常。 关于祝融号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要在火星上呢来去穿越更加复杂的地带，希望呢祝融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切顺利。不过呢，走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的确是很多的惊喜，因为这也是中国的第一次自主所进行的火星探测任务，而且呢本次任务还带去了火星车，已经呢给我们发回了火星的一些相关的地貌，而这些地貌呢都是中国的科研人员用我们自己呢所研制的设备所获取的一些信息。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也是和我国科研人员在抑郁症治疗方面新药研发的一个进展。我们共同说的是，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在研制快速抗抑郁新药方面获得了新的进展。 近日，我国科学家研制新型抗抑郁药获得重要进展。由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竹书家研究组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罗成研究组合作完成这项研究，对研发新的快速高效低副作用的抗抑郁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据竹书家介绍，抑郁症并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大脑发生了病理性改变。 NMDA 受体是大脑内最重要的兴奋性离子通道，是学习和记忆的分子开关。抑郁症与大脑内 NMDA 受体发生功能性障碍有关。氯胺酮是抗抑郁领域近几十年来的重要发现，可作为大脑内 NMDA 受体的阻断剂，参与大脑信号通路的调控，进而修复慢性压力导致的大脑突触损伤。用药后几小时内能改善患者的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低等负面症状，减弱患者自杀意念，对难治性抑郁症有治疗效果。但是氯胺酮会造成分离性幻觉等副作用，极大地限制了临床应用。在最新的研究中，竹书家团队结合先进的冷冻电镜技术，解析了氯胺酮在 NMDA 受体上的结合点位，并揭示了其分子作用机制。这一系列基础性科学研究的突破，不仅为设计更为安全有效的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也为后续实现个性化的精准医疗带来了新的契机。 随着呢医学的进步，以及呢我们对于脑科学，对于呢人在感受层面的一些病症的深入了解啊，大家发现其实抑郁症呢并不是我们之前所想的，哎呀，只是情绪低落或者这个人比较矫情，实际上它真的是在大脑的层面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过去呢我们在了解到这个改变之后呢，也对它进行了相关的药物治疗，但是但凡是药嘛，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如何能够来减轻药物的副作用，让药物更加的有效的作用于 病理的靶点的，这也是科学家们一直呢在去关注的问题。我们在以上时间也和大家听到了这个领域的新的变化，希望说新药能够赶紧的通过相关的测试来投入到使用当中，解决更多人的病痛。当然这个病痛呢实际上要比疼在肉上更难受，甚至啊很多严重的抑郁症呢会导致自杀，这也是大家所了解的一个情况，这的确也是人间惨剧。希望说我们通过医学的方法，通过现代科学的方式可以来解决这个重大的问题。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前两天我们也说过啊，有关俄罗斯的科学号实验舱呢，作为一个已经欠债了17年的实验舱，终于是抵达了国际空间站，但是没想到呢，在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以后，竟然发生了意外。 俄罗斯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近日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但大约三小时后，实验舱发动机突然自行启动，导致空间站偏离正常飞行位置。在地面人员指挥下，大约40多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此次意外未给空间站内的人带来危险。据悉，科学号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成功对接后，当值守机组打开科学号舱盖时，它的发动机意外自动点火，导致空间站偏离正常飞行位置45度。美国航天局空间站项目负责人乔尔蒙塔尔巴诺说，意外发生后，地面自动传感器首先探测到空间站角度偏移，但空间站内人员没有感觉到丝毫动静，虽然他们与地面通信中断两次，但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紧急危险，也没有发现任何损坏。但是受事故影响，美国波音公司将原定于7月30日展开的星际客机飞船第二次试飞推迟至不早于8月3日。 这个事儿呢，讲起来啊，虽然眼下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啊，这个想一想还是挺后怕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型的航天器在宇宙空间当中，地外的这个空间当中飞行呢，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轨道，而且呢这个轨道但凡偏离，我们要不知道的话呢，那可能接下来就会发生碰撞等等危险。这个碰撞可不是我们在地面上开车的小小刮小蹭，一旦出现了碰撞，那基本上就是处于两个航天器都要摧毁的一个结局。所以呢，我们这次看到科学号实验舱竟然在大家都没有感受到的情况之下启动了它的发动机，并且呢意外的自动点火，这个问题要是不排除的话，未来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意外的自动点火，这大家都不知道啊。这接下来呢，这个不确定性可就大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了几则科技新闻，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咱们国家的第56项世界遗产。这第56项世界遗产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遗产呢？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接着聊，欢迎您收听。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更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窗口。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中有着重要位置，对于世界而言更是意义非凡。近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顺利通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评审，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正所谓海上丝路起泉州，世界遗产新成就。泉州有着怎样的历史与文化？世界遗产的申请与认定标准又是怎样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丝路起点，世界遗产。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说的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在不久之前顺利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议，成功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了56项。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这个项目会成为世界遗产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博物馆教育专家李想。李想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刚才跟大家来介绍这个项目的名字很长啊，泉州冒号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作为世界遗产。那么今天大家 肯定会想，哎，为什么它会被列入到世界遗产？以及呢，在标题当中说到的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当年啊，在泉州这片海域啊，这个城市又发生了什么？今天呢，我们要和李想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其实咱俩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说这个新闻叫世界遗产名录，你说不对，这个叫世界文化遗产。哎，究竟咱俩谁说的，谁说的对？ 咱俩说的都对啊，我没有说您说的不对。就是咱这个泉州这一次呢，它是申请的呢，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但是世界遗产名录呢，它其实包括了多种遗产类型。比如说呢，我们有熟悉的文化遗产，咱故宫就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对， 那么也有自然遗产。那比如说咱们的中国丹霞，那么这些呢是属于自然遗产。然后还有呢，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那么这包括呢，在中国啊，咱中国也是世界上面双遗产比较多的国家。像泰山、武夷山、黄山，然后峨眉山，这些呢都是双遗产，它就兼具了文化遗产和这种自然遗产的一种两种同时都具备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被列为了双遗产。那么值得咱中国人骄傲的是啊，泰山是中国也是世界上面第一个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那么在这之后呢，才陆陆续续的有其他双遗产的出现。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遗产啊，这个遗产呢叫做文化景观。哎，那什么是文化景观呢？那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的杭州西湖，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去过。 对， 那么杭州西湖它也是世界遗产，但是它在世界遗产的名录当中呢，被列为文化景观，这是人类和自然共同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化奇观。那么它又有这种自然的美景，又有人类文化的这种底蕴。那么这些呢，它如果要单独的把它放到文化遗产呢，觉得又不合适。 对， 单独放到自然遗产呢，哎，也不大合适。但是文化自然双遗产呢，它可能又没有达到那么高的高度。那怎么办呢？那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哎想了一个辙，在1992年的时候，然后召开大会讲，哎，那我们这一类的遗产怎么办呢？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文化景观。所以呢，现在的文化遗产啊，现在的世界遗产呢，包括四项。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自然、 对 文化双遗产，然后还有我们的文化景观。 哎呀， 那么现在中国、 这个、世界上的遗产可真多呀。 对对，咱中国呢也是所有遗产类型都包含的啊，也是比较全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这种对它的这种申报过程当中呢，我们中国的这些文化遗产人所做的工作。 至此呢，已经是有56项了， 对对对， 非常多、啊。 现在是仅次于意大利，居于全球第二多的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新变成世界遗产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它为什么会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 泉州呢，它的申报之路其实还是有一点坎坷的。那我们知道，早在2018年的时候，泉州其实就已经申报过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当时呢，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提出了一些意见，就觉得他在申报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还没有达到他们所谓的这种标准。所以呢，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对泉州的这些文化遗产呢又进行了重新的梳理。那么上一次我们申报呢大概是在16个点左右，这一次呢我们申报了22个点。那么点的增加呢，首先是给这个遗产增加了一个分量，其次呢我们这种类型更多了。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一些宗教遗址，比如说像开元寺呀、清净寺呀之类的。 对， 那我们还有一些城市的遗址，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当时泉州这个古城门的遗址。然后还有当时管理海上运输的这种市舶司的遗址。还有一些呢盐铁遗址，还有瓷器的窑口的遗址。那么这些呢都是近些年来的一些新的发现，但是我们也一起把它打包作为申报的这个组合项。那么这些遗产或者说这些遗址点呢，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什么呢？13到14世纪中国当时海上贸易的一个中心点。那么13、14世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贸易也已经是非常非常发达了。那么中国呢，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国，自然也参与在世界贸易当中。那么那一时期呢，中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包括今天的宁波，当时叫明州，然后广州加上这个泉州，是我们东南沿海的三大港。那么泉州这个港啊，它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它的海岸线特别的长，而且呢它天然形成了三个海湾，这样就在这三个海湾的连接处呢，我们有将近 十几个港口， 哇， 而且它的吃水非常深，与内陆的交流呢，非常的便利，所以呢，这也使得泉州啊，在当时这种贸易的地位非常的高，然后加上我们这一次的申报过程当中呢，我们把文化的交融，把这种海上丝路的交融，以及当时城市的这种管理，贸易的管理都打包进去了，所以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遗址点呀，我们能看到是什么呢？能看到一个空前繁荣的亚洲当时的一个贸易中心，那么向全世界人去展示了当时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中国的贸易对世界贸易的影响，而且形成了一种什么呢？形成了一种与区域空间经济和社会系统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系统，那么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这段时间内，那么中国的世界贸易，中国的海上贸易，然后延续到亚洲的这种海上贸易，乃至整个世界的海上贸易，所以呢，它对人类这种文化遗产呢，具有非常突出的这种普遍价值。 对， 所以呢，在这次的世界遗产大会当中，那么泉州呢，就是当仁不让的被列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嗯，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其实泉州呢是属于第二次丰富了材料之后呢再去申报，让评审委员会呢更加了解泉州的价值，了解当年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这个港口里发 生 过 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每个人都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又多了一处世界文化。 对啊，我都好想去看看呢。 遗产点嘛，这个我前几年这些点呢可能都跑过，可能有一些新发掘的没去过。但是我们整个申遗的过程其实非常难，因为整个泉州的申遗呢就是有很多单位参与进来，然后呢正好我们学校的有些师生也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了解。其实早在96年的时候，那么泉州呢就开始了这种申遗之路。 那么早就开始啊， 他们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去泉州进行论证，甚至呢还请了一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专家对泉州呢进行一些考察。当时的专家呢对泉州是非常看好的，但是我虽然是很看好，但这个申遗路还是非常的漫长，经历了将近小三十年的时间，二十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再一次呈现出来的这些遗址点呢，给大家来看呢，就是有血有肉，非常非常丰富的。 对，这个过程呢我们跟大家简单叙述了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泉州到底有什么。说到有什么，我们刚才听你说了，就是在这次申遗的过程中一共是有22个项目。 是， 一会儿呢我们简单跟各位说一说其中的一些亮点。另外呢你先帮我回答一个问题。 你说 当年啊，泉州是全世界十到十四世纪全世界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做生意嘛，这个港口很重要，但是呢做生意总不可能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跟自己做生意，那就没必要要港口了嘛。那当时来泉州的都是什么人？我们当时是跟什么人在做生意呢？ 泉州在元代可以说是发展到了巅峰时期。那么通过史籍当中的记载呢，我们知道泉州当时跟世界上面大概98个国家和地区有经济的往来。那么东南亚地区这些国家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然后到了西非，然后呢到了一些甚至到了今天的欧洲地区，那我们通过这种航海是可以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交流的。那么是98个国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在当年那个时期啊，有能与这么多国家进行交融，而且能到西非那么远的地方，那我们背后肯定会有非常强大的一个，首先我们国家非常强大，其次呢我们有非常发达的这种航海技术。 对， 这都是支撑着我们泉州能与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进行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当时中国的这些货物的确是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特别是我们知道元代的青花瓷，现在我们去像土耳其像欧洲的一些大的博物馆，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元青花。那这些元青花呢好像跟咱中国国内博物馆展呢又不大一样，为什么呢？这就是当时专门用作外销的一些青花瓷。 当年就有外贸产品了。 对，就有外贸产品，而且是专门符合外国人的喜好。 他们的喜好是怎样？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是大家会团在一个会在一个围着一个桌子去吃饭，但是外国人呢一般会分食分餐。那么这种分食分餐制呢在外国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咱中国这种小碟小盘 你去分餐肯定不合适，是不是？所以呢，你在土耳其那边能看到直径大概有50-60公分的这种大盘子，大的青花盘。那这个呢，就是当时用于分食的一些器物。这种器物呢，在国内是很少见的。那么上面的纹饰呢，咱中国人比较喜欢吉祥如意的纹饰，缠枝花卉呀，一些瑞兽等等。但是国外人可能对这个呢兴趣不是那么的大，他们喜欢什么呢？一些宗教色彩的，然后一些西式建筑的，还有一些西方神话人物在其中， 所以我们也给他们来定制。 对，所以呢，我们也有定制产品。所以在今天的博物馆当中，我们看，哎，是中国的技术，外国的风格，这就是当年的外销品。 当年中国人真会做生意啊！ 是啊，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泉州能发展这么好？甚至呢，马上我们介绍这个22个遗址点当中，还有一些专门管理这个外贸的这个遗址点。那说明什么呢？它能够带入大量的外汇，所以整个泉州在这些外汇的这个刺激下呢，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奔22个遗址点，因为我们节目呢主打是跟科学跟技术有关嘛，所以你在跟我们介绍这些遗址点的时候，科技含量比较足的咱们就排在前面。来，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什么？ 好，如果要说科技含量比较足的话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寺啊，开元寺。大家一听，哎，这一个寺庙哪有什么科学技术啊？但其实呢，这个寺庙如果大家进去参观的话，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展厅。 什么呢？ 这个展厅呢，展示了一艘大船。 哦， 这个船叫做福船，哎，就是福建的福啊，福船。那么这个福船呢，是当年中国航海技术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 number one， 可以或者是说技术最高等级的一个船只的模型。 高在哪儿呢？ 高在哪儿呢？我们知道这个航海技术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大船，那么它的密封性必须得非常非常好。那么船舱如果漏水的话呢，会发生 就沉了嘛， 惨痛的这个教训，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教训。那么当年呢，我们所有的船很少有现在这种金属制造的，他们经常会遇到礁石。 对， 那么如果船舱漏水的话，它会整艘船非常非常快的就会沉了。 对， 那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中国人当时想象出了一个什么手段呢？这个水密舱的技术。 哦，这个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对，最先发明的。我们把这个船舱呢给它分隔成若干个互不连通的小的船舱，这样的话即使一个船舱漏水了，那么其他船舱呢也不会进水，那么这种水密舱的技术呢，就使得中国的这些船呀能够远洋到西非这么远的地方去，那么也支撑了中国这种航海技术的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航海你必须得观测这种天象，必须得认清方向， 定位嘛。 对，定位，像这种指南针呀这些呢，中国在当时呢也有更先进的一些发展，甚至呢还出现了指星板，就我们可以在一定的位置，我们可以认识出哪一颗星星是在什么样的方位，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辨别方向。这都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因为我们其他技术对于它的支持，才使得我们的贸易能走得更远。所以呢，我说这个呢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一个方面啊， 而且对于后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的造船业， 对，都一直在影响着嘛。所以当年我说，如果没有这个水密舱的技术，如果没有中国人制造的这些关于指向的这些技术的话，我相信新大陆的发现可能还要再推迟一段时间。 对，因为船的质量不达标，不到位，你开不了那么远呢， 是，就没有办法走那么远。你想想从欧洲到美洲去那么远的距离，你船的质量决定了一切。 好，这是刚才说到了在一个寺庙里面的一艘大船，大家下次要是去泉州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几座桥啊。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桥呢非常的多，然后也留下了许多比较经典的桥，比如说离咱不远的赵州桥，这个是隋代建的桥，我们说它的技术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在泉州地区也有几座桥，那么虽然没有赵州桥那么古老，但是它的技术呢一点也不亚于赵州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建造的地方非常的特殊。 哪儿呢？ 它是一座跨海大桥。 当年元朝就有跨海大桥了， 所以大家感觉很吃惊啊，这个那么久远的年代怎么会有跨海大桥呢？ 怎么跨呢？ 因为现在大家一想到的跨海可能就是杭州湾，或者 是，对 啊， 就是要有那种斜拉桥，对不对？跨度很 大，跨大海， 对啊。 但其实呢，当时的跨海大桥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长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长，但是比一般的桥要长很多。那么跨海大桥呢，我当时 我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也说了，泉州港有一个天然独特的优势。 对， 说到我们说有几个水湾啊， 对， 天然形成的这种海湾。 嗯， 那么这种港桥呢就是建在海湾之上的。 嗯， 它为了便利什么呢，便利当时的泉州这些货物啊能够通过陆路运输， 嗯， 然后运达当时福建其他地方，比如说像福州啊这些等地。 嗯， 所以呢它建造了三座跨海大桥。 嗯， 那么其中有一座呢叫做洛阳桥，又叫做万安桥。 嗯， 那么还有一座呢叫做安平桥。 嗯， 然后还有一座叫做顺济桥，这三个名字起的都非常好。 嗯， 什么万安呀，然后安平呀，都希望平平安安的啊。 对， 那么提到洛阳桥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哎，这离洛阳那么远，为什么一条建在泉州的桥叫洛阳桥呢？ 跟洛阳的投资有关系吗？ 跟洛阳投资没关系啊，当时洛阳人还不会想到投资那么远的地儿啊。那为什么？因为在魏晋时期，我们知道北方这个争斗比较多，所以说那个北方的士族呢就搬迁到了南方去。 嗯， 那么为了表达呢对故土的这种怀念， 嗯， 所以呢把这个在泉州的一条大河呀，起为什么呢？叫洛阳河。 哦， 洛阳河，所以建在洛阳河上的桥呢就叫洛阳桥了啊。 哦，是这么来的。 对，是这样来的。 嗯， 但这个洛阳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高科技的一个代表呢？ 嗯， 我们知道这个建立在海上的大桥你必须得克服好几个这种自然因素， 比如说台风， 台风， 大风嘛， 大风，对吧？你这个如果有大风天气的话，你这种石板肯定是抵挡不住的。 嗯，对。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海水的腐蚀性特别的强。 是的， 如果这种石板经常的在这样腐蚀，它肯定桥基会不稳。 嗯，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呢，当时的人啊就用了许多当时来说啊非常先进的技术。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 嗯， 这个我们在其他古桥当中也能看到。 嗯， 比如我们的桥墩， 嗯， 它并不是做成一个椭圆形或者是一个圆形的啊。 嗯， 它是做成一个像箭头一样的形状。 嗯， 那么水流来的方向，就我们顺着上流的方向呢，它是一个箭头形。那么这样的好处在哪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水流冲击的时候，它不会直接冲击到桥墩的这个主体， 对， 而是通过前面这个箭头啊，把这个水流给分散了。 嗯，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对桥墩的什么呢？对桥墩的这种冲刷。我们知道水虽然说我们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嗯， 但是这种长时间的冲刷肯定会对桥墩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 是的， 我们要减少水流对它影响。 嗯， 除此之外呢，我们说这种海水里面含的这种腐蚀性的物质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个桥墩怎么能让它长久的保存下来呢？ 嗯， 所以当时的人啊就种了一些牡蛎。 嗯， 在桥墩上种牡蛎。 哦， 哎，然后这些牡蛎呢会附着在桥墩之上。 哦， 首先呢会把这个桥墩啊显得更为敦实。 嗯， 然后牡蛎粘在上面，我们知道如果赶过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啊， 撬牡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它粘得非常非常的紧。 对对对， 所以非常非常结实。 嗯， 那么这样的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层。 嗯， 就在桥墩上面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层。 哎呀，真聪明啊。 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人为了去让这个桥能够更长久的存在，他们其实是做了很多工作。 嗯， 那么也是生活的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对这个桥做出这些改造。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高科技的一个体现啊，高科技体现。 嗯， 而且说到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是洛阳桥嘛，说到安平桥呢，其实还有一句话啊，当地人说的一句俗语叫什么呢？叫天下无桥长此桥。 什么意思呀？ 就天下没有其他桥能比这座桥更长了。 这是最长的一座桥。 对，最长的桥啊。但是我现在找数据可能没找到它到底有多长，但是呢， 嗯， 它是这世界上面上古时期最长的一个梁氏石桥。 嗯， 也是目前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 你刚说个上古时期就觉得好远好远。上古时期到底是什么时候？ 好远，比如说我们的上古时期可能是从这个隋唐这一代， 啊， 然后到宋元这一代都属于上古时期啊。 哦， 这一代呢就是说啊，世界上中古时代啊，错了，抱歉。 啊，没事，刚才那段掐了，各位都没听见。 中古时代啊，中古时代，我们说隋唐到宋元这一段时期呢，都属于中古时代。那么这是跟世界历史我们说一个就是划分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少去这样说。 对， 啊，那么这是因为在世界上范围去比嘛，所以我们说是在中古时代，世界上面最长的这种什么呢？梁氏这种石桥。那么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安平桥，还是我们所说的 洛阳桥和万安桥，它仍然是可以使用的 哦，还能用、啊、 就过人然后骑自行车都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我们不鼓励大家在上面骑车推货物、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这张桥嘛， 现在 需要对它进行保护啊， 世界文化遗产了得好好保护。 但是我走过这两座桥真的非常非常的稳、 哎、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 你就说那个你走安平桥，你从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你要走多长时间？ 我可能走得比较慢，因为我会不断的拍照、嗯、不断的去看。然后走这个万安桥的时候也是，因为洛阳桥是鼎鼎有名的，在泉州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嗯， 那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拍照，都想去和这座世界上面最早的跨海大桥去合影留念、 嗯嗯、 但是如果你真正走的话呢，也可能10分钟不到你就会走完，就没有我们想象的像杭州湾像粤港澳这个几十公里的这种跨度、啊、 车开10分钟都不见得够 车开10分钟都不一定能过去啊、嗯。其实没有那么长，但是在当时的技术下面， 对， 大家要去跨海，大家可以想象、 嗯、 即使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大海、 嗯、 但这种海湾下面的这些淤泥的情况海床的情况对于当时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嗯、 他怎么将这些石块然后移到这个海床上、 嗯、 然后怎么使这些石块能够很安稳的立在这个地方，然后能够支撑住上面的货物， 嗯， 然后去平稳的行走。其实当时我觉得就从我们今天来看、 嗯、 我们当事人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 对， 才能够行就是造出这样一个桥、 嗯、 而且呢这个洛阳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安桥还有个特点，它是什么呢、 嗯、 它是当时官方主导官民合建的一座桥 啊，就跟现在的 PPP 这个投资项目的模式比较像。 是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当时会全民参与进来呢、 嗯、 也是体现出当时泉州作为一个世界贸易中心海运贸易中心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地位或者是他当时的这个地位所决定的。 这也侧面说明当时这儿的老百姓兜里有钱呢、 对, 对吧， 因为在这个贸易中心当中你只要勤快你肯定能够发家致富，所以说当时老百姓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嗯、 希望能够建出这样一个桥、嗯、能够去让他们的贸易啊更为便利。 嗯，好，还有一座桥刚才你说的叫顺济桥，顺济桥的话咱需要多讲讲吗？ 顺济桥呢它其实现在呢就剩下一些遗址了、 哦、 就剩下一些遗址，就是那个整体的状况呢跟我们这个安平桥呀或者是说这个万安桥呢就有一点这个差距了啊，有点差距、 嗯、 但是呢通过这个遗址来看也可以看出当时这个技术呢跟这个万安桥呀或者跟这个安平桥呢其实有的一比的、 嗯、 也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行，好，暂且按下不表，因为我们的节目还剩10分钟就要结束了，接下来重点放在哪些项目上？ 接下来呢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说说完高科技啊，我们也得说一说当时管理制度的这种先进性、 嗯、 因为我觉得管理也是一门科学， 没错， 对，能够把这么大的港口给管理起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嗯， 所以呢我们这次的申报啊跟上一次相比呢多了一个点啊，这个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叫什么呢？叫做市舶司的遗址。 这是个干什么的地方？ 哎，这个市舶司是干什么呢？是当时北宋政府啊专门在泉州建立的，用于管理什么呢？用于管理当时的这个海洋贸易的这样一个衙门。 嗯， 哎，这个衙门的出土呢就说明了当时整个政府对泉州的贸易啊其实首先是支持的、 嗯、 其次呢是需要推动泉州的贸易去增加我们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国家的收入。 嗯， 所以呢在泉州这个地方就专门建造这样一个衙门，而且这个衙门呢它是专门管泉州这个地方的事儿的。 嗯， 那么市舶司遗址的出土呢也正好印证了我们史书当中对这个地方的一些记载。 嗯， 所以呢相互印证，那么就是使得这种史书的记载呢它是真实可信的、 嗯、 也从让我们了解到史书当年记载泉州贸易的发达景象也是可信的。 嗯， 比如说公元13、14世纪当时有一个世界大的大旅行家，我们说马可波罗。 哎、嗯，我正要问你这事儿呢马可波罗不是跟欧洲人介绍过泉州吗？ 对，马可波罗来到泉州的时候呢他就盛赞什么呢？盛赞泉州啊是世界第一大海港。 嗯， 那么就说明当时是什么呢？通过 宋元两个朝代的这个发展，泉州在当时甚至在外国人心目当中呢，都是世界上面首屈一指的大海港、 嗯、 那说明这种管理肯定是缺少不了的、 嗯、 在无序状态下发展的市场不可能发展太大，通过我们现在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 对， 说明当时这种管理是非常有效的、 嗯、 也说明呢我们当时政府是支持这一种海上贸易的。 嗯， 可能后来有很多小朋友都说，哦，不是小朋友，可能这两天跟小朋友交的比较多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 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们、 都会问，哎，为什么我们说十到十四世纪泉州这么发达，到后来突然好像就没有泉州什么事了，是不是？ 对呀、 啊。那么当时呢，十到十四世纪啊，中国有这几个啊，东南沿海有这几个大港口， 嗯、 首先是明州啊、 嗯， 我们从 北 往南啊，明州是宁波啊、 嗯， 宁波港是当时的一个大港。 对。 其次呢是泉州港， 对， 然后再其次呢是广州港、 嗯 哦、那我们说现在的宁波经济发展跟广州经济发展都是首屈一指，我们知道这得益于咱们的咱们国家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啊、 嗯、对， 但是这三个港口其实啊到了明清时期呢、 嗯、 都有一定的衰落、嗯、特别是泉州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明清时期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呢、 嗯、 闭关锁国的政策 啊， 所以这种海上的贸易呢在当时啊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片板不得入海 啊。对，所以当时呢我们说在特别是清代啊、 嗯、 那么我们说当时跟国外的贸易呢仅限于在广州周边等几个少数的港口进行、 嗯、 比如说广州十三行、 嗯、 这当时呢就会制作一些外销品、 嗯、 外销到国外去、 嗯、 但是这种规模和宋元时期相比、 嗯、 那就要是大巫见、小巫见大巫了， 就是个盆景， 一下子可能只有当时的零头那么多。 对， 所以当时呢这由于国家的这种政策的改变就一下子抑制了整个泉州的发展、 嗯、 所以呢它也是没落在整个这个世界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 嗯、 那么直到今天我们再重新认识它、 嗯、 才发现原来十到十四世纪的时候泉州的经济是如此的发达。 你刚才讲到市舶司，我就想起啊，曾经我看过相关的资料呢，马可波罗在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时候，他提到在泉州有很多当时的管理者不仅仅是中国人，其中还有一些样貌像是从西方来的人，他们也成为这个城市的管理者。那么在市舶司的遗址当中会有这样的信息吗？ 这些遗址可能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信息、 嗯、 但是通过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去佐证马可波罗当时说的是很正确的，说明他的记载是没有偏颇的、 嗯、是有外籍雇员、 啊、是有外籍雇员的、啊、泉州呢我们说经济非常发达、 嗯、 那么经济发达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现象、 嗯、 文化非常繁荣、 嗯、 那么在泉州这次申报当中呢就列出了比如说像开元寺像清净寺、 嗯、 然后呢伊斯兰教圣墓、 嗯、 然后摩尼教的一些佛造像等等等等，还有这个老子像。那么这些就说明什么呢？在当时的泉州啊，这种文化的信仰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嗯， 那么这种多元的文化信仰肯定不可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 对， 比如说像伊斯兰教、 嗯、 像清净寺这些是不是传统的汉族人他的信仰、 嗯嗯、 这就说明什么呢？当时在泉州有许多外国人或者是从异域来的这些人参与到了泉州整个城市的贸易当中， 而且他们长居于此， 而且他们长居于此、 嗯、 甚至呢还有伊斯兰教的圣墓在这里、 哦、 甚至还有一些非洲小国家的君主逝世之后呢将遗骸就埋在了泉州。 哦， 而且我们如果现在去泉州参观的话、 嗯、 博物馆里面还有很多一些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一些墓碑、 嗯嗯、 还有一些古代的书籍等等等等，这就说明什么呢、 嗯、 当时这些人呢就是已经定居到了泉州，而且通过对史书的记载我们也发现、 嗯、 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参与到了整个泉州这个海上贸易甚至城市的管理当中。 嗯， 那么这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大都市， 嗯， 当年唐代最鼎盛时候长安城的景况。 嗯， 那么从西域来的这些粟特人， 嗯， 那么不仅在长安进行贸易而且还能当官、 嗯、 我们说的安禄山， 对， 他其实就是一个粟特人。 嗯， 这说明当时泉州呢也是一个非常包容开放的一个城市，只有怀着这种包容跟开放的心态我们才可以把整个贸易做大。 嗯， 如果我们比如说到了明清时期那种状态，那么对异域文化的排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泉州 在10到14世纪这样的一种盛景了。 嗯，哎呀，你今天讲这个我就特别想去泉州看一看。其实这个事儿呢，应该感谢咱们国家很多从事本次泉州申遗的相关工作人员， 是 以及其中的从事文化遗产的建设保护， 包 括考古 考古工作者， 应该谢谢这样的朋友们和专家们。正是因为你们让大家仿若穿越时空一样看到了当年泉州的景象，也看到了当时文明是如此的繁荣。 是他们呢，是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历史当中的泉州是什么样子。 嗯， 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感觉到这个看到新闻的时候是一种欣喜的状态。 对，就是 又有一个了 啊，我可以在世界文化遗产加一了，世界遗产加一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去感受啊，这20多年的这种申遗的这个路程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不仅是泉州啊，我们其实每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每一处自然遗产、双遗产，它的申报过程呢，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材料的递交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那种大的文件盒，是很多个文件盒积攒在一块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多很多人的力量。他既要对历史有认识，对民俗有认识，然后呢，对自然景观有认识，对各个方面都要有认识。只有我们充分地挖掘出了这些遗址点或者这些古代遗产背后的价值，它才能够呈现给评判的人，才能呈现给这些专家，才能够让这些专家去信服。所以呢，我们可能感觉好像就我们在世界遗产大会当中那数个小时的陈述，人家就给你投票，你就成功了。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从泉州的两次申报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道路上面啊，应该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然后呢，我们也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很多困难。所以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吧，那么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也多多宣传文化遗产，多多宣传这些世界遗产，然后多多的去提倡更多人去保护我们的遗产，特别是泉州这样一个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这种遗产，它保护起来呢，对我们的保护工作者来说是特别的难。那我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首先我们不要在上面乱涂乱画， 不要到此一游写上去， 对，不要到此一游，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去破坏。那么有一些遗址点呢，它是没有完全发掘的，我们也不要去那个地方随意的去破坏它的这些原始的状态。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能为世界文化遗产，能为世界遗产做的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付出一点努力的话，那我们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将会走得更容易一些。 对，其实这些遗产的保护，保护的并不仅仅是遗产本身，其实保护的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承。 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文化。 一代又一代呢，终将会在这个世界上呢，从小变大，甚至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文明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将会永存。而且文明的存在其实更好的能够证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发展的路径，也对于我们的后代呢是有着很好的教育和启示的作用，更加能够鞭策他们来不断地创造新的文明，将人类的文明呢推上下一个高峰。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博物馆教育专家李想，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获取更多的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情无碎碎念啊念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